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今天是五旬节，也叫做圣灵降临日。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了圣灵如何那天在耶路撒冷降临在使徒门上。十天之前，耶稣升天了，回到他的父那里去。他升天之前就告诉他的门徒，他们需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因为在那里他会把圣灵赐给他们了。所以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，旧约的那个大节日五旬节那天到的时候，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一处，然后圣灵真的来了。他如何来呢？圣经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。圣灵如何来呢？像一阵大风吹过，这很有意思。像风，在希伯来文就是旧约圣经的原文，风和灵是同样一个字 ruach。 所以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这样开始的，起初上帝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上帝的 ruach在这里要翻译成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我们在这里应该想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耶稣复活那天晚上，他向他的门徒显现，他两次赐给他们平安之后做什么呢？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当耶稣吹一口气，一口风的时候，他就把圣灵赐给门徒了，所以是非常适合的。当上帝要在五旬节的时候把圣灵再次赐给门徒的时候，他就再一次地从天上吹一口大气，一阵大风下来，上帝这样就把圣灵赐给他们了。那么圣灵充满门徒之后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很大胆地把上帝的道宣讲给众人听。没错，他们现在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这是一个很特别圣灵所行的神迹。但是我们常常注重这个神迹，反而忽略了重点。重点是门徒很大胆地传讲上帝的道。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。第一次中国人听我讲道之后，有时候会有人很客气地跟我说，白牧师，你的中文好好啊。那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我很想告诉他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管我的中文怎么样，我所讲的话，我的内容你到底听进去没有。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像当时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像那批人一样，他们说，看啊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好了好了，门徒会讲那些乡谈很好，但是他们所说的话那个内容是什么？圣灵给门徒这个能力讲乡谈，是为了让众人，他们无论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为了让这些人听到上帝的道，这是重点了。我再讲一次，圣灵给门徒这个能力是为了用来宣讲上帝的道，这点我们要好好的注意。

第二年我们就要看马可福音，今年就是马可年。第三年我们就要看路加福音。我在美国在华人教会牧会，目前也是用这个三年制的系统，所以现在我也在录我的正道，所以是三个小时之后他们也会看到我的正道在美国。那这三年制的系统是我们现在用的，但是这三年制的系统对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。这个系统只有40多年的历史而已，之前西方教会至少从第六世纪一直到第20世纪是用一个固定的一年制的系统，至少有1400年的历史。那么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教会那么多年，那1400年五旬节的时候所用的福音书经文是什么？是约翰福音第14章23到31节，我们今天有看一段这段经文，23到27。那我想现在念这段里面特别跟圣灵有关的地方，可以看你们会不会觉得跟我一样很有意思的。耶稣对他门徒说，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好，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？那至少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教会这么多年一直觉得，如果要考虑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的时候，这些我刚才念的那些这些耶稣的话是最重要的要考虑。按照这一段，圣灵要来做什么？圣灵五旬节的时候要来做什么呢？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耶稣的门徒，并且他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那么耶稣的门徒把这些圣灵所教导的，还有那些圣灵是门徒想起的耶稣的话，门徒要把这些用来做什么呢？他们就用这些来把耶稣所做的、所说的，还有这些的事的意义是什么？门徒就把这些传讲出来，又写下来，留了见证。之后，这写下来的见证就成为我们的新约圣经。那么，我想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一直用这段经文，是因为他要我们基督徒知道，2000年前圣灵在五旬节降临，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这个，2000年前的时候，圣灵来主要是为了借着这些门徒所留下来的关于耶稣的见证，借着这些我们现代的人也可以确定接触到圣灵在上帝的道、圣经的话里面。圣灵就是与上帝的道有个密切的关系的。这圣灵非常重要的工作，默示人，使他们见证上帝的道。圣经在彼得后书第1章另外提到，请听这整段经文第16到27节，请特别注意圣灵的工作，并且这工作是如此重要的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我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

如何得到这个福音呢？这当然是圣灵借着上帝的道的工作。之前我已经提过，牧师在崇拜仪式里面如何公开地使用所谓的钥匙纸来赦免会众的罪。圣经有三个地方提到耶稣把这个特权给他的教会，其中一个地方我们之前已经看过，因为在那里圣灵也出现了，那就是耶稣复活那天晚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耶稣在这里就把这伟大的钥匙纸赐给他的教会，可以用来赦免和留下我们罪人的罪。你如果现在重新向上帝认你的罪的话，我这位受召而立的基督教会的仆人，就要公开地使用基督赐给他的教会的特权来赦免你的罪。你如果没有承认你的罪的话，那么我要说的话跟你无关了。反正你也不觉得你需要耶稣的赦免，但是你的确还是有罪，并且你的罪会留下来。但是你如果承认你的罪，那么你就可以听我要说的话，我赦免你的罪。是的，这样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他教会的特权，他所赐给教会的圣灵，也借着基督所赐给教会的特权，你的罪，包括你常常忽略上帝的道那个罪，这样真的蒙了赦免了，都洗净了。耶稣已经替你这个罪并你所有其他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上帝的惩罚，耶稣2000年前赚得了你的赦免，他今天早上现在就把这个赦免赐给你，送给你，你已经得到了，圣灵已经工作了，你今天早上就是接触到圣灵了，因为圣灵就是在这上帝赦免你罪的道里面，你这位枝子，你跟那真葡萄树耶稣基督，你跟他的连接也已经得到了坚固了。你就是在基督里面，他的话，他赦免你罪的话也在你里面，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也在你里面，你现在也会多结果子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耶稣可靠的应许，你不用怀疑。2000年前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在耶路撒冷特别降临，做他奇妙的工作了。今天早上在这里，圣灵再一次地借着上帝的道特别降临了，也在我们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了。感谢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灵了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门。